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，对你说我爱你。 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小琥。 在大时代里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不能改变的还是照旧。不管怎么样，每个人都可以哼着自己的小曲儿，不停地奋进，不言放弃，永远向前，以最好的那个方式来对待自己。如果不能在每一天起舞，就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，你说呢？来听这一首《明天过后》。 你忘了明天过后会如何，冰天雪地里我们怎么活着。我笑了笑你太傻又太笨，但自己心中却决定了。我相信抱着你的手就温暖了，睡着或醒我的手为你加温，就算明天崩塌又如何，我们手握着，外面天再冷全都由我负责。

到你。 看月亮爬上来， 看月亮爬上来，看月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。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 轻旅行，慢生活，烟花三月下江南。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。全国400家连锁客栈，400-156-1616。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，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，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，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调查数据显示，本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，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为86.7%，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，比2015年提升0.8个百分点。居民对食品安全知识需求强烈。今天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施行，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教育歧视。普通高级中等学校、高等学校、继续教育机构应当招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，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。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5月28号至6月1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。今年非洲国家将第二次组团参展，同时举办第二届非洲主题日论坛。从昨天起，全国范围内首部城管执法规范文件《城市管理执法办法》开始正式实施，其中要求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将全程视频记录。

过。 我是深情不义的回响，爱情不是偶然，经过了多少酝酿，让我们爱得那么狂，一半甜蜜一半感伤，谈相见很难，我还是深情不义的联想，分手不是必然，因为自尊受了伤，所以才会那么惆怅，这就不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？

谢谢你。对不起，